你存望品凡七，于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观是严防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铁落旋利，多惧错心，若业恶缘，念念不增益。先系《地藏经》第七品字文，前一品呢，呢个如来赞叹，赞叹地藏菩萨的神力，利益众生。呢一品呢，系地藏菩萨自白，佢全凭三宝无漏功德，讲到众生。所以地藏菩萨不以功劳的自居，以三宝无漏功德利益一切众生。三宝无漏的功德能超到亡者，亡者落恶道，无漏功德能到这个亡者，又能利益阳间。人间呢，以无漏功德，不但利益亡者，又利益人间，叫做名扬两利，存亡都获益。存者就讲人呢，还在世间，以三宝功德，存者获益。亡就讲死呢，死了之后，用三宝功德。亡者得道，亡都亡灵呢，亡灵正这个无漏功德超度了，所以利益存亡品。于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观是严防众生。地藏菩萨将南愿化大度众生度得多，所以对众生特别熟悉。严化大人这个信息呢，地藏菩萨好明白，因为地藏菩萨将南愿化大度众生，度得好耐啦，所以对众生特别认识嘅。话我观，我用呢个智慧嚟观下，观下呢个严化嘅众生，举心动念都无非是罪，举心。即是想动咁样解，归心就即差，动念就即拐，系禅宗大德时常讲呢个话。禅宗大德问你个话头，你动呢个念啊？拐咗啦，你不能动念嘅。归个心，归就想嘢，想归其心，又拐啦，拐咗啦，个话头拐咗，归心就即拐。动念就即差，个话头就差咗啦。所以问你个话头啊，不能举心，不能动念，动念就即摆，举心就即错。因此南愿化大嗰个众生啊，起心动念，无非是罪，无非是生死之罪。一举心一动念就入生死。无非是生死之罪，铁莫善利，多去错心。铁即系侥幸人，侥幸嘅归心动念唔系归恶念啊，系归呢个善念啊，系归呢个善念，善念何多嘛？孝顺父母，恭敬师长，救灾贫穷，敬献敬地，呢啲咪善念。舍己利人的善念，侥幸他获得这个善，行善，行善必定得好报，就有利益了。他举心动念，过去晒曾经将这个竹粒戴在他的头上，今晒就做了国王，梁武大买，梁武大做国王问子贡禅师啊，我咩功德做国王？知公善哉，唔方便讲。 啊，唔方便讲啦，我拜你为师。而家有人你唔讲，哎，我哋上楼上，楼上得你同我两个师徒两人，你讲嘅，呢个智公禅师讲嘅，你前晒一个樵夫攞柴咯，见到个山上咧有一个骑男就烂咗咯，有一个佛像，啊，本是释迦牟尼佛嗰个像，落雨咧就雨打，可见咧就日晒。那佛怎可以晒，怎可以搭呢？你就将你那张草帽啊戴在佛的头上，所以佛啊善哉善哉啊，难得你这样做，你将来管理山河，哎，你就做得国王，因善而得国王啊。所以现在香港不论佢边个大富翁，全世都行善，行善呢，所以更晒就做个大富翁。但是到了到了大富翁的时候呢，忘记了以前行善，就铁镬行善得利益，每每多数退了错心，昔日错事行善的心，错心啊，哎，错心不退就成佛有余，错心是好的，任何个人错错文化得那个心好到你不得。后来问得耐咯，啊，原来佛教咁样啊，啊，咪退一退，啊，再过几年咧，咦，开唔对又退一退，开唔对系你自己开唔对啦，佛法系一定系十全十美噶嘛，你不能够你个角度嚟望嘛，所以你个初心啊好嘛，不辜负初心，所以初心不退，即成佛有余啊，诶。人不忘初心好，初心边个唔好呢？哎，所以铁落行善得利益啊，慢慢退失初时所发之心，啊，退得初心。本来咁晒富贵，前晒布施，啊，当到富贵的时候忘记咗布施，点解被忘记咗布施个初心呢？因为啊。这个利欲难过啊，有名有利啊，享福啊，就忘记了苦难布施的初心，所以铁镬善利都堕去初心。譬如智鸿武元朝的国王，他是个蝦牛仔而已嘛，啊，后来做了国王的时候呢，他就为知为善了，啊！佢就忘记咗以前蝦牛仔。若果唔忘记蝦牛出身呢，佢就唔会系咪未知未算都而杀戮呢个大臣啊！所以明朝啊都可惜，系咪啊？系咪杀多咗大臣？因为未知未算，但系你初初啊发心的时候，初心系一个好明见出身。所以布衣就当极，所以布衣当极呢，还是汉高祖好，汉高祖是一个布衣来的，老百姓当极的时候，他的量度好大，他就不忘初心，所以不退初心。那是水云罗和尚啊，他办好多丛林，为什么办那么多丛林？看我以前挂单的时候挂得好辛苦，所以他吹得办造墙，不办正室，他办造墙。有好人攞我上嘅，佢不忘初心啊！佢初心啲时候挂单嚟，而家唔俾佢挂嚟。哎，你分咗文考咧，唔可以挂单。啊，今日我买一把草啊，你俾钱买把草啊，嗱，另一把湿草嚟俾佢。啊，好人攞我上嘅，要搞大咧，好啦，湿草算数。湿草点可以打坐呢？湿噶嘛？买把干草做文考可以打坐。所以下老人家不退初心，千辛万苦在戒竹山呢，佢都办咗个道场。一初初佢就戒竹山，几次咧都挂唔到单啊，就文考冇过嘢，所以佢不退初心。其他多数咧退咗初心，铁镬善利就堕去初心啊！日以恶言，念念就增益。行善的人多数都去了初心，长烟心就难发， 啊，菩提心的二法常烟心难持，常烟心难持，一头之善的容易，永远能够明行善呢？这个心就难，到去都错心，系咪到去错心啦？这个善就退咗啦，有头冇尾咯，啊，唔会继续行善啦。啊，以前行善咧，而家以后佢唔行，退再去错心啦。所以有啲人啊，错咗食斋，肌肉猛，啊，食得唔理几干净，下嚟有病啦，响得二三光啦，唔好食啦，退啦，啊，退咗唔食斋。咁咪多去初心，哎，行善啲人多去初心，系南阎浮提众生嗰个习气嚟嘅，差唔多大部分的意思。若而恶言咧，又当南阎浮提嗰个众生咧，碰到呢个恶言咧，恶境啊，恶言，恶境恶言啊，佢就作恶。一作恶咧，就有种子，种子起现行，又作人之后又。现行分种子，种子又起现行，恶念念都暂架嗰个恶念，嗱嘢，有啲人都搏，第一次人家叫佢赌啫，啊，第二次佢自己去，第三次佢揾人赌，咪念念暂正嗰个赌，赌嗰个恶念咪念念暂正，食烟都要服仪式嘛，啊，人家俾口烟你食，啊，食啲时候。以后食得有瘾啦，哦，一日都唔知食几多口，初食一口，后来咧食几多十口，呢个恶念念念就增益啊，所以日以恶言，言行分种子，种子起言行，种言相分，念念都增长啊。自当破人而乃泥土，安能圆浮提？其余嗰、那个。步骤唔同，东胜神州西牛河州北俱龙州唔系这样嘅，系我哋南阎浮提嗰个众生系这样嘅。啊，而是当个人行善某场烟心作恶念念增加，哎呀，我是当个人言乃呢个泥土呀，写呢个善嗰个平路而不行。而行呢个恶嗰个泥土嗰个险道，自当个人由而赖呢个泥土，作恶就而赖泥土，负以重石，作恶就有罪，由而孭个重石，哎，行呢个险恶之道，又孭嗰个重石，负以重石啦，咁样罪障个恶障咧。渐困，这个恶咧，恶道渐渐困，罪咧又渐渐重。哎，行呢个泥土，已经个脚都叉咗落去，孭呢个重石，我咪嗰个越差越深。啊，当然呢个恶啊渐困啊，恶渐渐困，由我哋人间个恶，我比恶畜生恶，乃至地狱恶，渐渐困咗落去。造罪咧，啊呢、这个罪啊渐渐增加，一次造罪，两次造罪，杀到人亡，唔系一次嘅，一次嘅罪都还轻，啊两次嘅仲三次、四次、五次、十次，啊没有了期，啊嗰、那个罪就渐渐重，恶境渐渐困，罪恶罪就渐渐重，罪重境困，境困嗰个罪又重，渐困就渐重。足步深邃啊！嗰只脚咧，踩得泥巴，日踩日深，日踩日深，从人间嗰个罪就变咗做咗畜生，畜生个罪就变咗饿鬼，饿鬼就变咗地狱。啊，由呢个轻罪就变咗重罪，由小罪就变咗大罪，足步深邃向下步，唔系向上升。咁咪呢种人呢有冇得救呢？咁咪南阎浮提嘅众生，二善积配，二恶就增加，渐困渐重，逐步深邃，向下而堕。咁咪呢啲南阎浮提嘅人有冇得救呢？咁咪有，若得二智识，表行就得到，二多令三宝无漏功德嘅善知识，三宝啊有无漏嘅功德。 不漏落生死嘅，救呢个生死之罪。诶，散播咧无漏功德的善知识，无漏能灭有漏之罪啊！有漏嘅福不能灭有漏嘅罪，有漏嘅福能灭有漏嘅罪。香港大富用个个都灭罪，有钱嘛咪布施咯，啊做好事咯，啊灭罪，佢绝不能。临命终嗰一年咧，生枪杀就生死佢，冇办法用几多钱都灭唔到罪。你有漏嗰个福唔能够灭有漏个罪嘅，你做好事啊行善，呢、这个有漏个福嘛。有漏福点能够灭你有漏系咪啊作恶之罪呢？未有三宝呢、这个福系无漏，佢唔漏落生死，佢不漏落生死就能够拔呢个人无漏功德，就拔有漏嘅罪嘛。大家都做苦海，你又跌落海，我掉落海，我点能够救你出苦海？唯有呢个不跌落海嗰个人咧，就可以救你出苦海。大家都跌落井啊，我又跌落井，你跌井，我不过好的唔会跌上咗，你又跌上咗，我都不能够孭你出井嘛。唯有唔落井呢个人咧，就可以用条绳咧，阿命就拖你从井上上嚟。所以无漏功德能灭有漏之罪，就呢个道理。因此南阎爆胎作恶嘅人啊，日作日中，日作日中，一层地狱就变咗两层、两层、三层，一世啊作呢个罪太重。咁点样救呢？唯有以无漏嗰个三宝功德就可以救，就是、入得二善劫，太以甘苦。无漏功德能够减呢个有漏罪，减一半，先共你减一半，下以减负，减呢个罪。所以每每有时做功德做一次一个罪就减啦，吓咁人减晒，下以减负，或前依负。假如你继续系做功德做佛事咧，像三波力嘅。所有罪都消滅，默前以負，負起嚟。善知識嘛，可以代你孭一半罪嘛，或者可以代你前負呢個前還嗰個債嘛，默以前負嘛。所以識人，犯重厭喺個宰相嚟，個母親啊報夢。仔啊，我而家要堕地狱啦，受苦啊！因为前世啊有啲罪啊，佢前世啊再嫁人噶嘛，唔系一次结婚。话我有罪啊，不明你而家做得宰相啊，我希望你啊拔我出呢个苦海啊！呢个范仲淹做宰相几有钱？佢咩都唔清，清和尚佢做功德。清和尚拜仲咁干净，仲七日咁干净，仲到第六日的时候呢，观音菩萨出来做，观音菩萨仲干部咁干净呢，他的母亲呢就上天了。第六日呢，他就报梦，儿子啊，你诚心啊，你诚心来诵经，搞到观音白衣大士啊，仲半肩咁戆劲，我就上天啦，已经到咗。系啊，观音白士仲半肩戆劲系咩功德？咪就无漏功德咯。所以无漏功德能够灭佢地狱嗰个罪呢，完全就灭咗罪，唔系灭一半啊，完全灭晒啊。如果罪不能灭晒，点可以上天啊？这个罪灭晒啊，他的母亲是上天的。因此这个范仲淹后来年安那天嫁配给丹前，嫁配给丹前，到了自己的母亲换起来，你不得嫁给丹前。他想哪一个还半肩咁干净啊，白衣大师？他问那个和尚，你们各位大师，你们大六日哪一个大师还半肩咁干净？ 佢大人大人，我哋个个都仲一肩啊，冇人仲犯肩，我哋唔敢孝敬监了，咁你仲犯肩啊？监养就唔得下害，呢个犯牛字出嚟，个大人大人，系我仲犯肩啊！我企在旁边，喺人家仲咁，我企仲得犯肩。见到大人嚟点听啊？我又教众，我就犯厨房咧去煮饭咯。啊，犯众念在上，即时都顶啦呢个犯牛师，顶啦。犯牛师话：莫莫都唔受礼，咧菩萨即刻嘅莫莫从空中走咗啦。真人不露面，露面都非真人咧，边你识选咗我呢个犯牛师咧？观音菩萨化身啦，唔敢逗留啦，从空中嚟咗。范仲淹咧，见到菩萨都从空中啊走咗咯，咁好啦，有咩纪念咧？好啦，纪念纪念，出前起一个莫莫嘅禅堂，话莫莫啊，边个莫莫禅堂？就苏州啊，苏州呢个武林寺有个莫莫禅堂，像呢啲嘅系无漏功德，放我而灭有漏三恶道之罪啊！嗱，默前意思。以父令他的母亲不但离地狱苦，得分天上向田福自乐，莫前以父是知识有大力故。这个知识是什么？就是三宝嘛，佛宝嘛，法宝嘛，藏宝嘛，佛法藏三宝是无漏功德嘛，这个无漏功德有大力能灭有漏之罪嘛，不是有漏能灭有漏，无漏啊功德能灭有漏罪，所以无漏功德你有大力故嘛。所以观地藏菩萨讲：啊，世尊，你唔好赞叹我神力，我呢个神力亦不过三宝嘅功德嘛。所以呢个三宝啊，系无漏功德之力，嗱，是知识有大力故，福相辅助天令罗帝。这个三宝的功德呢，福相辅助，辅助他出恶道，入了地狱不容易出，三宝力能够帮他出，或者做了鬼又不容易解脱，三宝力帮助他解脱，做了畜生不容易，八万劫都未学八合身，三宝力能够帮助他脱离这个畜生之苦，福相辅助令他出三途百难之苦，天令罗劫，三宝无漏功德不但罚他出三途苦，而且劝他啊罗劫，罗劫啫受事，依次受事呢就无漏功德嚟受事，变故啦，有漏功德几分钟嗰个热闹，冇见我哋会退心，无漏功德嚟帮助佢。用这个无漏功德来行事，叫做罗劫，这个劫好坚固，不会再差落这个泥巴的上面，差落平地，天令罗劫受这个无漏的功德之善，无漏功德善啊，持戒无恶，这个无漏的啊，布施的离相，这个无漏，忍辱的无念，这个无漏啊，受禅定不着禅味，这个无漏啊，是吗？过夜红一菜花，倒边外，就这个无漏啊，三宝功德劝他受这个无漏之善，令他落劫，不会再落三恶道了。一踏平地，有了无漏功德，无漏功德念佛就无漏功德，念佛可以生极乐世界，这个就是平地了。我哋念佛咧，可以到彼岸，彼岸咪涅槃，入达涅槃嘅平地，到咗涅槃嗰个平地咧，嗰阵时随性恶路，随嗰阵时就升咗嚟，生死一个恶路嚟嘅。在生死之中就唔识得生死，离开生死，得咗涅槃，然后识得生死，恶路嚟嘅。但如果啲屎虫在粪中，佢唔知道粪啊，但佢离开嗰粒粪咧，佢就知道粪啊。在火宅仲唔识得火宅，冇讲话， 出嚟火宅嘅，然后咧知道佢系火宅，再欲嘅就唔识得欲，离欲然后知道系欲噶嘛。所以咧咁样啦，离咗呢个恶道，然后到咗涅槃嗰个平地，再回头嚟望个生死，生死啊唔值得留恋嘅，完全系险恶之路，无再尽力。你再打佢骂佢，佢都唔入生死。你再打佢骂佢，一动念佢就入生死。所以菩萨唔会有嗔心，菩萨一起嗔心就生死嘅。佢已经啊到咗涅槃嘅彼岸啊，觉得生死系险恶之路啊。所以再点样嘅菩萨受苦、受宰割之苦，佢都唔会再入生死，不起心动念，不入生死。再无经历，经历入生死苦海啦。呢个三宝功德，不但导人离苦，导人得出晒涅槃之乐，再不入生死。呢个完全就三宝无漏功德。太子集恶众生，从尖无间，见至无量啊！太子南愿放大啲众生啊，佢唔系罗汉啊。罗汉就冇乜所谓啊，那系斋供呢个罗汉呢，佢饮酒能够供佛禁啊，佢食烤肉嘅能够到呢个有钱嗰、那个那个太太咧，佢嗰个罗汉咧嗰个境界啊，南愿浮大啲众生啊，唔系罗汉嚟嘅，系一个薄地凡夫啊，杀生就有罪。食肉就成，唔系话嗰面咧学嗰、那个自公禅师啊，自公禅师啊，人家叫佢食鱼，佢就食鱼啊。后来啲人话你食咗盐俾钱啊，咁样还翻啲鱼俾你咩咁？自己啊用个钳牛向后边嗰次种秧种啊，抛出嚟条条鱼都生，就输啲下运人。我还翻俾你啦，我唔会。我知道你的嘅菩萨嘅境界、罗汉嘅境界啊，集恶恶是空嘅，都薄地凡夫啊，染爆大啲众生啊，唔可以集恶嘅，一集恶就染咗咯。一染咩，你染咗落去啦，从天河间渐至无量啊，真万不能错啊！坐得一次就坐得两次，坐得两次就三次，三次就四次，一直坐落去，坐到没有了期。这个就从天河间变至无量嘛，是吧？所以一件尾就两件尾，三件都尾咗落去了，唯有紧守这个六根云头，万不能丝毫放松啊。南愿浮大的众生啊，唔可以丝毫有错咧，丝毫有错咧，佢就继续嘅就增长啊，变至无量啊！我坐一次佢有种啫嘛，有咗种子起现行，哦，佢又坐第二次咧现行趁种子又增加，种子增加力量又强，佢冇办法顶，佢唯有随呢个集气之后就住。所以有啲人戒刀戒嚟戒去都戒唔掂，因为佢嗰个刀得耐啊，嗰、那个种子就好深啊，食咗有瘾噶嘛。我哋佛教讲种子，世界人讲有瘾嘅，赌系有瘾嘅，食烟系有瘾嘅，财色名食睡都有瘾嘅，嗨气又有瘾嘅，行街都有瘾嘅，呢、这个就系种子嚟啫嘛，系嘛？食肉有瘾嘅，死一次咪教咯。其实一次你都知道啦，佢一次唔教，有第二次、第三次，一直变至无量，从千河间变至无量咁多，呢、这个罪就增加。是至众生有疑是集，南愿浮大啲众生啊，十个九个都有呢个习气嚟嘅，万不能染嘅。学好啊就难，退心；学坏就容易。向下堕念念都增长，你唔需要教佢嘅，学好嘅， 亦会有好的，不过不容易。孔子都说学好的人欲罢不难，诶，那段字就好了。他欲想罢呢不难，他那个善根呢深下。有些人念佛呢咁样亦会好啊，念到不念而念，唔念唔得啊，佢念到不念而念啊，有啲啊拜佛啦，念到不拜而拜，佢就唔拜，反正唔按落拜啲时候咧又按落，呢啲嘅嗱善恶都有个习气嘅，善恶都有个种子嘛，种子起现行，唔当你唔行善，种子起现行，唔当你唔作恶。唯有波嘢啲人呢就可以不随心所转啊。后面呢自知众生有时只集啦，一味集一味嗰面啦，到前啦到头脑到到死嗰阵时作业啦，食烟食到死作业就业咩嗰阵时边个嚟救佢呢？自知众生有疑思嘅集气，临命中的事一生都做多了罪咯，杂气晒佢做罪有啲噶，有啲杀生啊，杀到老，杀到死，嗰阵时咧就临命中的事父母见熟的以为切骨父母嘛，有见亲的亲属嘛，父母对儿子。有见念嗰个系数，所以儿子一死咧，父母间系惯坏嘛。父母知道个儿子啦，一晒得做作恶咯，临命中的时候，父母赶快出嚟救佢啲儿子。嗱，父母系儿子嘅眷属啊，而为切福，点样救咧？切无漏嘅福，无漏福向边个地方求啊？无漏福可以救。无漏福地向三宝嗰啲求咧，供养佛、供敬佛、现灯现盖，系嘛？烧香燃灯、诵经咁样嘅，有用三宝嘅福啦，方可以救佢有漏嗰个罪那意味切福，以此前路，有咗三宝无漏福啦，此即系帮助呀，帮助佢四孝向前之路。之后嗰条路有啲向天堂走，有啲向净土走，有啲向饿鬼走，有啲向地狱走。当然你有呢个无漏三宝嘅福嘅，帮助佢死后前真之路，以知前路。知道，所以好多晒人嘛，开路，开路嘅就讲三宝功德。开条路比较行啊，开条好路比较行啊，令呢个亡者咁得条好路啊，以知前路，默然犯盖，以咩福？犯盖嘛，犯盖啊，供养三宝啊，呢个咪无漏嘅福啦。现犯犯即系长犯，犯系好长嘅，随风飘转供养佛，供养菩萨，供养道场，供养三邪难。代表佛教犯盖的哲人国家都用旗的嘛，国家呢有旗三宝就有那个长幡嘛，幡就是随风飘转嘛当然你念佛念得好临命终时犯盖都来迎那些天童揸个犯盖来迎接你犯的长幡默然犯盖供养三宝，盖就宝盖嘛，盖就佛个头顶，呢个名为盖啊。中国大殿之后就有呢个盖啦。我今奉佛以微盖，以中现我大千界，系微魔境之后，长者只用呢个宝盖嚟供养晒尊啊。呢个盖咧就盖就佛个头顶，饭咧就佛个前面侍起嚟。随风飘转啦，咁样嚟供养佛，供养佛咧就像佛个福，佛个福无漏福，就可以救亡者有漏之罪。夹燃油灯，或者在佛前咧燃灯油灯， 又但呢界明嘛，日间有日降嘅光明，月降光明，冇得日月嘅光明就靠油灯呢个光明，油灯嗰个光明一照人人，嗰啲鬼神啊，像嗰个灯光咧就见到黄金面，就是人都一识嘅。夜晚拜佛冇嗰盏油灯咧，我就嗨佛像嗨唔清楚咧。有盏油灯啊，哇照得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观音菩萨啊，上好庄严，几欢喜啊，自成顶礼。呢、这个油灯，而且灯光咧照呢个幽冥，幽冥黑暗啊，黑暗啊，幽冥世界咁啊，灯光有时破幽冥世界嗰个黑暗啊，所以呢个油灯嚟供养三方啊，呢、这个无漏嘅功德啊。默转读转经，转读转经就法宝，三宝之中属于法宝。转像嗰部经，一个字一个字读，读文中有义，解呢个义咧，我哋个烦恼啊就化为乌有。呢个转经啊，考读耳听，就心中嚟转一转，转只晒嘢，像我哋嗰个心。像我哋个心晒得干干净净，业障消除，呢、这个名为转境啊！转境啊，转恶都为善，转坏为误，转邪都归正啊！啊，转凡都入圣，呢、这个就名为转境啊！其实我哋念阿弥陀佛都有转境，大转法轮，阿弥陀佛就心呢又转嚟转去，烦恼又减少咗，就心呢又转嚟转去，妄想又消灭啦。就心又转嚟转去，执着就破除啦。这个名为转法轮。转法轮咧就系读经，转读转经，以佛法咧消除我呢个烦恼业障。这个名为转法轮。嗱，或转读转经就佛经、佛陀、佛供养佛像，佛咧就入咗涅槃咧，法身常住晒翻。佛还在我哋眼前嘛，我哋见唔到啫，但我哋可以念无佛，念无佛，我哋数一个佛像咧嚟供养嘛。所以知或离雕木塑成，现前真佛得甚分明嘛。一见之相非相，一即见而来噶。所以我哋咧，我哋唔好当呢个佛像，佛像嘅现前真佛甚分明。所以昔日呢个赵州老人。人家问佢啊，咩叫佛？佛啊，大殿里，我唔系问大殿里咪木头佛，系啊，我唔系问嗰个佛，你问边个佛啊？我问呢、这个问真佛，真佛咪大殿里，所以只话泥雕木塑成，现前真佛甚分明。佛咧未曾离开呢个色噶嘛。一见智相非相，咪见到法身而来咯。你何必又离咗个相嚟见呢个真佛呢？啊，相即非相，呢、这个真佛就现前嘛。所以咧，默供养佛呢、这个佛宝个功德啊。得智圣像，得智圣像咧就赞宝咯。三贤十圣智像、菩萨像、罗汉像、辟支佛像、十圣像。十地菩萨嗰个像，三贤嗰个像，统统啊属于赞宝嘛。读经就法宝，供养佛像就佛宝。合志圣像呢、这个赞宝，像三宝无漏个功德。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明智，三宝无漏功德在何处呢？万德同明啊！我哋念佛嘅名号。名号呢后会有万德，就念佛一声福寿无量。念佛的功德嘛，佛的功德不是有漏功德咧，佛的功德能救众生苦，佛的功德不会减少。佛的功德能益人天乐，佛的功德不会减少。佛的功德能够度众生转凡入圣，佛的功德不会减少。他是无漏的嘛，利益人呢他自己不会闹失的嘛，不像我们啊，世间有闹啊，我100万，布施了10万就不见10万， 布施五十万就唔见五十万，系有漏噶嘛？佛嘅功德啊，令你得几多福噶？佛嘅功德一点都唔会漏失，呢个无漏功德啊！乃至念佛嗰个名号，菩萨嗰个名号，乃我哋念阿弥陀佛嘅名号啊，就变咗无量降嗰个功德啦。念观音菩萨名号有大悲嘅功德啊！念文殊师利菩萨名号有大智慧嘅功德咧，啊！如果念地藏菩萨嘅名号有大愿力嘅功德啊，南无一切愿啊，呢个愿力功德，所以乃至念佛菩萨啊，无漏功德嘅名号，答辟支佛，辟支佛也是无漏嘅，断咗烦恼嘅全咪集起啊！辟支佛唔会漏落生死嘅，我哋念辟支佛咧，我哋亦有无漏功德啊！所以一名一号或历临众人以间，父母啊，待呢个儿子啊，儿子杂起众啊，一切都做坏事啊，临命中呢就父母啊就超度，用三宝无漏功德嚟超度啊！呢、这个父母啊，真系爱锡嗰个儿子。为呢个儿子咧，去念佛啦，嗱，佛嘅名号、菩萨名号，一名一号，历临众人以根。临众人啊，佢色尘未走，佢以根都听到你。佢后来善作之用，除非大白色佢走咗，大白色未走以前，佢以根都听到你。佢唔识佢念啊，父母嚟代佢念，代呢个临命众人呢、这个念，佢个依根嚟听到，默力临众人依根，默文在本色嘅依根呢？依根系属于呢个分别色嚟，或者呢个无分别色嘅本色嚟，本色就阿赖耶识嘅，阿赖耶识名系本色。从阿赖耶识而起就有智摩色啦，大七色、大六色、前五色都系智摩色。阿赖耶识由大海水，前七色就由波浪，从海水就起无量咁嘅波浪。从呢个阿赖耶识嘅就有七色，七色、六色、前五色，这个咧属于三灭色嘅。今日我哋念佛的时候，最好个耳根啊听到啊，或者耳根听得清楚啦，流落去佢个大法阿赖耶识，佢变咗有佛嘅种子啊，有三宝嘅种子。那默文在本色，是自众生所作恶业，带其感果，必堕恶趣。呢个临命中的时候，闻到佛的名号、菩萨的名号、辟支佛的名号，文在本色，阿赖耶识有无漏的种子，三宝无漏种子，无论这个亡者所做几多恶业，带其所感的果报，必堕这个地狱恶趣，三恶道恶趣。这个恶业虽然是几多几多是有漏的嘛，有漏都是有生灭的。言是见熟，未临众人见熟，即指父母见熟，未呢个临命众人受之圣人，受呢个无漏三宝自性之恩，无漏三宝啊，一切圣人嗰个恩啊，唔论佢咩圣人都以无漏功德而成功，所以受呢个无漏功德。一切圣人之恩呢，念佛的功德，暗养这个无漏功德，无漏功德就能灭有漏的罪嘛，他那个有漏的罪可以灭嘛，而是中罪色界消灭，而是中罪都有漏的罪啊，碰到无漏功德呢，他就色界消灭，开始讲明了黑暗灭，白云一到，嗰啲浊水就清。咁样啊，咁样咧，疑是重罪，色界消灭，一难更为生死之后， 假如这个亡者啊未死以前已多听多个佛性，阿赖耶识听多佛的名号，下为种子，那死了之后呢啊，是不是亦能降为生死之后，生时闻多佛的名号恶业消除，死后呢做不做功德？做，死后都还要做。生死之后七七日内，生死的之后我们有个重任神，重任神的寿命很短的，七日就有死，即死就即散，有三分而是呢就七次，七七就四十九日，七七四十九日呢他们有得有投胎了，投胎做人做畜生做鬼入地狱都是有投胎。众人神不受苦，众人神呢就判他的罪啊，众人神呢在地狱之后判他的罪，但他不受苦，四十九日呢他们有投胎了，七七日内讲做众善，加以人间这个见熟的父母见熟，不是为儿女来做功德呢，讲做忠善，讲到忠善者就三宝功德啦。啊，放生啊，印经啊，欺黑啊，斋赞啊，拜忏啊，啊咩啦，诵经啊，哦作诶燃灯咯，燃饭燃盖，讲做一切嗰个善，所以昔日阿育王佢临命中嗰阵时。他自己乾快就講做眾善，趁手啊當呢個佛堂呢又掛呢個飯嚟供養佛，啊佢用趁手嚟掛呢個長飯嚟供養佛，讚教咗二十年壽，佢應該死啦，佢供養佛像三寶無漏功德讚教。